一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在中国的第六代导演中，执导的作品叫好又叫座的，要算是张扬。他的作品紧贴时代脉搏，都市气息浓，时尚元素也多，同时他的市场成绩也最骄人。确立了张扬导演风格和影坛地位的电影就是他的处女作《爱情麻辣烫》。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搭乘本期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单元给各位带来了一部轻松幽默的影片，导演张扬的电影《爱情麻辣烫》。这部电影虽然是张扬的处女作，但是他却请到了濮存昕、吕丽萍、郭涛、徐帆、邵兵、徐静蕾、王学兵、高圆圆、葛存壮、文星宇等诸多大腕加盟。除了演员之外，电影的结构也很特别，整部影片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小故事组成，这些小故事看似毫无关联，但是他们却在诉说着同样一个主题，那就是爱情。张扬的爱情小故事先是从两个初中生讲起，男生王爱对各种声音感兴趣，这天他在铁路边录下了火车经过的声音。 说，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很爱哭，有一天他拿着一面小拨浪鼓在我耳边摇，听到扑棱扑棱的声音，我突然笑了。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被声音的魔力迷住了。我喜欢声音，喜欢把它们录下来放给自己听，这些声音带给我无穷的快乐。直到有一天，我听见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声音。 清晨，我推开房门，一个洁白的世界映入了我的眼帘。哦，下雪了，鹅毛般的雪花漫天飞舞着，一切都显得那么纯洁而美丽，纯洁的几乎要把整个世界凝固。我不愿任这美景从眼前悄然掠过，便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北海赏雪，想更多的留住一幅画卷，一种心情。我们走在厚厚的积雪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身后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 不知怎么了，我被他的声音迷住了。对我来说，其他的声音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感觉我还从来没有过。真的，他的一举一动都那么吸引我，他的每一种声音我都不想放过。我要把它们录下来，存在心里。 王爱在商场里恰巧碰见了何玲，悄悄地录下了何玲说话的声音。 嘿， 哎，王爱，你怎么在这儿？ 我刚在楼底下买了盘磁带，然后刚在这儿写会作业。 就你一个人吗？ 就一个。 那和我们一起做吧，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你们吃不吃冰淇淋？我请客。 不用了，还是我去吧。 那我去吧。 我去吧，我去吧。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可以呀、 啊。你喜欢这首歌吗？ 喜欢呀。 真的喜欢？ 真的喜欢呀。怎么了？ 没事儿。今天你穿的裙子真好看。 晚上回家后，王爱偷偷的把他录好的各种声音剪接在一块儿。 我喜欢声音，喜欢自然界的各种声音，但是有一天，我发现有一种声音我最喜欢。那就是你的声音。 清晨，我推开房门，一个洁白的世界映入了我的眼帘。 我还喜欢你的笑声。每次走进你，我的心跳就会加快。 哦，下雪了，鹅毛般的雪花漫天飞舞着。一切都显得那么纯洁而美丽。 有一天，我梦见和你一起去北海赏雪。 我们走在厚厚的积雪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身后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 你喜欢和我在一起吗？ 喜欢呀。 真的喜欢吗？ 真的喜欢呀。 如果你喜欢这盘录音带，星期一你就穿上那天在百盛时穿的裙子。 王爱将剪接好的磁带放进了何玲的铅笔盒里。何玲回家偷偷听过磁带后魂不守舍，遗憾的是磁带被何玲的父母发现，被交到王爱的班主任那儿。班主任请来了王爱的父亲，把磁带放给他听。王爱的父亲狠狠地责骂了王爱，并把王爱的磁带全部扔掉，这令王爱非常的伤心。经历了磁带风波之后，王爱与何玲再见面都很尴尬。那天王爱有机会单独面对何玲，何玲却哭了。 你就这么下去就不能原谅人。我知道是我不好，可我不是诚心的，是我妈叫出去的，我也没办法。 那我问你，如果你妈没发现，星期你会穿什么？ 何玲夺门而出，王爱心中百感交集。 也许一切就这么结束了，我的磁带，我的录音机，还有我喜欢的那些声音，他会怎么想啊？会怪我吗？我不知道。但是那一天，当他穿着白色的裙子从阳光中走来时，我真的听到了他心跳的声音。我想在那一刻，他也一定听到了我的心跳吧。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继续来听电影《爱情麻辣烫》的精彩录音剪辑。接下来导演张扬要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是关于老年人爱情的故事。单身一人的李琳娜希望能够再次找到可以相伴的人。这一天，他和女儿一起在家看到电视里自己做的征婚启事。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几位中老年的单身朋友，五十年的风风雨雨虽然染白了他们的头发，但追求幸福的勇气却令他们看起来更加的自信。他们真诚希望能够找到一位知心的伴侣，携手共进。 我叫李琳娜，今年55岁，这里是我工作了35年的医院，今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明天我将退休。我想我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今后的路还很长，我应该寻找一位有教养、善解人意、年龄相当又志同道合的男士为伴，共度人生之路。 李琳娜的征婚启事播出后，很多应征者跟她联系，还有很多人寄来了照片。看着雪片般应征者的照片时，母女俩聊了起来。 哎妈，您也见了不少了，您到底有没有中意的呀？ 有倒是有几位， 但是又下不了决心。 那您也不能没完没了的见呀。您想啊，您要是见一百个，一天见一个，也得三个月呢。等您有了主意，没准儿前99个都跑了。这种事儿您可得当机立断。 哎，明明，你给妈参谋参谋。 好啊。 在女儿明明的安排下，李琳娜开始了一次家庭相亲。最先到的是老孙。 啊、老孙你好。 你好。 你看。 你这。 哦，把它插在花瓶里。 哎，好嘞，谢谢您。请进，请进。 谢谢。 哎。 紧接着，老钱跟老赵也来到了李琳娜家。 哟。 小李同志啊。 哎。 哟。您是哦，钱叔叔、赵叔叔吧？啊， 对对。 啊，你们怎么？ 我们是 我们 刚电梯上碰见的。 啊，哦、是吗？ 是是是。 啊，快请进，请进。 啊，你好。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老赵，啊，老钱，老孙，老赵。老钱，真对不起。哎，你们坐坐。啊、 我第一次来，您带着水果。 哎，您真是太客气了，太破费了。 小李啊，啊，一点土特产。 哎，好，谢谢谢谢。好，坐呀。 哎，好。 坐坐。 哎， 坐吧。嗯。 李琳娜对于女儿的安排很不适应。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搞的什么名堂？ 您不是让我参谋参谋吗？ 参谋也没怎么瞎来的呀。 几位老先生很不自然，尴尬地聊了起来。 您现在还上班吗？ 啊，退了。以前啊，我在部队里搞后勤。那您呢？ 我早就退了。 啊， 我现在在老年舞蹈队当教练。 哦，搞文艺的。 哎。 我还没退了。我现在在出版社啊当编辑。 来，你们吃水果。 好好好，没客气。 请啊。 哎，你也请坐呀。 哎，来，您请。 啊，不客气不客气，我喝茶。 您 我也喝茶。 你 啊，随便随便。 您也喝茶了。 妈， 哎， 叔叔，你们打麻将吧，我买菜去。 打麻将 啊？好，打麻将， 打吧打吧打。 在打麻将的过程中，李琳娜请来的几位老先生的性格一一的展现了出来。 哎，这个小李呀、啊， 哎， 你们这打牌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对 啊， 我们打不好瞎打，推倒胡牌。 哎呀，我看咱们是不是应该挂一点响啊？ 哎呀，我看看咱们打卫生的吧。啊， 哎，这个打卫生的没有刺激吧？啊。 咱们娱乐为主。 哎，对，娱乐为主，怎么样？ 娱乐为主吧。 好，我们就娱乐为主。哎，啊，我的庄。发财。 发财。 五条， 哎，东风， 啊，八万， 二饼， 三万， 哎，我要，南风， 二条，不要， 三条， 哎，你要不要？ 我不要， 不要 不要 不要不要， 好，啊。胡了 啊！看看，哎，老钱呐，你可以呀、啊，开门见喜。 不能这么说啊，千刀万剐不胡同意吧？这个下面还不知道怎么着呢。来来来来来来， 老钱，您是不是常打牌呀、 啊？哎，对对对，啊，也不经常打，但是朋友们凑在一起啊，大伙儿随随便便玩一玩。 老孙您呢？ 我不打牌，我喜欢跳交谊舞 啊， 锻炼身体有益健康。 我跟你们还都不太一样啊，我一般是上班嘛我就看稿，下班我就看书。 我觉得您过得还是蛮充实吧。哎，不过我不喜欢跳舞啊，男男女女抱在一起总是有点那个什么，是吧？扰民嘛。啊，报纸上说了，这叫噪声污染。你说呢，老赵？ 啊，也是。 在公园跳舞啊，不会扰民。您别看我头发白了，可是我呢，腿脚还挺利索。我的心理年龄啊，只有30岁。哎，您看。怎么样？ 哎呀，行。 刚才您一进门啊，我看您走道有点不利落。 哦， 您要是多锻炼锻炼，准有好处。 哎， 您说呢，老张？ 没注意我。 你们俩一块进的门，怎么没注意呀？ 是，但我们俩下了电梯以后呢，后来我们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接着来啊。 东风。 啊，我不要。老李，你看你现在多好啊，你还有个女儿陪你说话，真有福气哦。7万。 再好的女儿也得嫁出去。 哎，这个有没有人在旁边说话，那就大不一样啊！你看我那两个儿子，成年累月在外面，把我给憋死了。走， 现在的孩子都愿意独立单过，没一个孩子跟我一块过的。 啊， 你说我要有个疾病，连找一个送我上医院的人都找不着。 哎，关于这点，我跟你们就不一样。 嗯， 我每天还上班，所以我这日子还好打吗？ 现在的日子都好打吗？ 对， 孩子也用不着咱们挂心了。 对， 所以该考虑考虑咱们自个儿的事儿了。哎呦， 啊， 糊了，子墨。 啊，等一等啊，老赵，你看好像有点问题啊。 457条。 不算，来，接着打，我不胡了， 不要耍赖吧，输了就输了吧，啊， 真是的，对不起，来。 对于与几位老先生打麻将这件事儿，李丽娜心里是这么想： 幸亏有了麻将，要不然真不知道这一下午该怎么应付这种尴尬的局面。不过大家坐在一起打打牌，聊聊天儿，我对他们倒真多了点了解。 啊， 也不知道他们对我是怎么想的。 我又胡了，干掉将。 老赵，你不能诚心喂他吗？ 没有， 这个打牌不能偏心眼啊。 没有，我这牌特别好，我5万就没用，你看看。 哎呀，老李呀，你是名副其实的1卷3呐。 我这是百年不遇的。 哎，我今儿手太背了。不行，接着往下打。 来，再来。 随着李琳娜的连续胡牌，大家的气氛愈发的融洽了。 哟，明明回来了。 啊，叔叔，你们玩吧，我做饭去。 哎，明明，来，替我打两把，今天我的手气也不好。 叔叔，我不太会打。 哎，没有问题，这个换手如换刀吧。 行， 我先歇会儿去啊。 我可不太会打啊，叔叔，你怎么让着我 呢？哎，别玩嘛。你妈的手气啊，今天可旺了。 有事吗？不是叔叔们诚心让着我吗？ 没有，打得好。 哎，怎么老钱做上饭了？要不咱们歇会儿，我看看去。 好， 行， 去吧。哎呀， 哟，老钱， 哎， 您怎么没吭一声就做上饭了？ 哎，我这个人呢，做饭相当内行，今天就是要给您露一手。 哟，那多不好意思啊。 哎， 我来给您帮点什么？ 哎，不要，你也不要在这站着看，你这一看呢，我倒做不好了。 行。这油盐酱醋都在下边柜子里， 哦， 你使什么拿什么。 好， 这个行，好久了啊，好，小小玲珑啊。 哎，妹妹，怎么把这成年老东西找出来了？ 赵叔叔说他会拉，咱们让他给咱们露一手。 哎，我好久都不动了，我这手都生了。 哎，老赵， 哎， 咱们俩配合一下啊。 你跳 啊， 来个欢快的 啊。 好， 来。 饭桌上面对着三位老先生，李琳娜感慨万千。 老钱、老赵、老孙，我先说两句 啊。好， 今天你们上我家来，我特别高兴。可是同时把你们三位都约了来，又不是我的本意，这是姑娘的主意。可是她也是为我好。不过怎么说，今儿这事儿怎么说呢，特别抱歉，对不住大家了。 哎，小李啊，这个话不能这么讲。 哎，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今天过得特别有意思。 哎，对， 又多认识几位新朋友。 是是是， 老钱，你以后得教我打牌啊。 哎，咱们就说定了啊。这个下个星期你们都到我家去打麻将。 好，好，好， 我来，我一定来，我一定来。 刚才啊，你们二位啊，这一拉一跳，我就是回到50年代了。哎，真的，我觉得我现在很年轻啊。 哎，老钱，你手艺太好了啊！你看，哎，色香味一定好吃，一定好吃啊！ 哎，这也就是随随便便搞一搞吧。 不不不， 真不错， 好吃， 不错。 我那一定好吃，一定。 今天我真高兴，打心眼里高兴。我们家好久没这么热闹了，谢谢了，谢谢了。 哎，我们不要光说话吧，来，动筷子，动筷子。 对对对， 李琳娜通过相亲的方式认识了不少人，那她最后的归宿会是谁呢？ 见来见去，到头来给我写信的几十位男士，居然没有一位合适。倒是有一天，我在老年活动站等人，无意中遇见了这位教书法的先生。 麻将的小故事讲完了，那么他还有什么精彩有趣的爱情故事要讲呢？听到这儿，咱们再来听一首电影当中的插曲，陈升演唱的《不再让你孤单》。休息一下，稍后的电影之旅当中，我再继续为您讲述。稍后见。 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像是吹在草原上的风，想静静听你呼吸，静静拥抱你到天明。路遥远，我们一 由，我要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陪着你，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话的模样，逗我笑。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路遥远，我们一起走，我要飞翔在你每一个彩色的梦中，对你说我爱你。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大篷车，大篷车，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说起爱情麻辣烫这部电影的导演张扬，他1988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然后转往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1992年双学士毕业的张扬被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可以说他是一位难得的能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取得平衡的年轻导演。在成功的指导了爱情麻辣烫之后，又相继指导了美丽新世界、洗澡、落叶归根等影片，不仅在票房上连创佳绩，更是在国际各大电影节上屡获殊荣。下面呢，回到影片中，张扬的下一个故事依然跟爱情有关。丈夫于小辉对于自己的婚后生活是这么评价的： 又一天开始了，说实话，婚后的生活让我有些失望。她实在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妻子，和我当初想象的简直相差太远。我们生活的毫无热情，每天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除了工作就是吃饭睡觉。 对于自己与丈夫于小辉之间的关系，陈静的感觉是这样的： 他就知道让我做饭收拾屋子，每天除了他的工作一点也不关心我。刚结婚那会儿他还挺浪漫的，每天买束鲜花送给我，吃饭睡觉的时候也常常跟我说些悄悄话什么的。后来话就越来越少了，连我爱你这样的话都不说了。我真不明白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了。 这也挺好玩的。 于小辉与陈静一起到商场买陈静的生日礼物，陈静对玩具遥控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我想要这个。 你有毛病啊，这是大人玩的东西吗？ 我小时候就没玩过这个，我现在玩玩怎么了？ 就是都是男孩玩的，哪有女孩玩的？ 我就玩。 你也没看看这价钱，多贵呀、啊！ 你就知道贵贵贵的，不买个礼物你还嫌贵，根本就不爱我。 你看，你看，你又来了，这跟爱不爱有什么关系？买买吧，走。 于小辉为陈静买回了两辆玩具遥控车，陈静觉得自己玩没劲，来找于小辉。 你跟我玩会儿好吗？ 看电视。哎哎，干 什么 呀？ 好看的。 你玩你的啊，他谁也别干扰谁，好不好？ 你陪我玩会儿行吗？那平时也就算了，今天我过生日，你陪我玩会儿行吗？请教你。 玩玩。 就玩这个。 这怎么控制啊？ 这个是往前靠，这个是左右。 没事儿，干嘛欺负我们？怎么样，你会吗？ 嗯，也不差。哎，我要比赛呀，看谁先到那屋。 行，来。 预备，开始。 哎，大 婷，没事，我先到了。 真奇怪，这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了玩具的乐趣。 那看谁先到那屋。 我们俩都像中了魔，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所谓改变，就是他们夫妻之间通过玩玩具重新燃起了激情，他们俩的生活被小小的玩具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可是玩玩具所能带来的似乎不只是昔日的温情，在于小辉与陈静夫妻全身心投入格斗玩具击打对方的时候，释放的就不仅是生活压力了。 看招啊，使我一个左勾拳， 我的右飞腿， 我这打完打得满地找牙。 啊，那你远点放心话。 我鞋臭，我总比你放屁香吧？你这个臭屁篓子！ 你嫌我的屁臭？当天你上次不关门呢，你这个臭不要鼻子的！ 我打死你这个不爱干净的臭婆娘！我让你不爱做饭，我让你不爱收拾屋子。 我就不收拾屋子，我就不做饭，饿死你，饿死你个臭没本事的！ 你有本事，有本事你别嫁给我呀！ 我要早就后悔了，知道吗？哈哈，快快快快！我是一朵小鲜花，插在了你这个牛粪上。 我牛粪，后面还有一大堆鲜花等着追我呢。 好啊，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你还在外面朝三暮四啊！我打死你！ 我就是朝三暮四狼，我气死你，气死你！ 说，昨天有一个姓黄的女的呼你，她是谁？ 说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你敢偷看我的呼机？ 不，说什么关系？准备交代。 什么关系？当然情人关系了，那还用问？干什么你？ 我一看你，他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跟你拼了！我 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你？啊？ 谁有神经病？ 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吗？ 谁跟你开玩笑？你说就是真的，你真话。 行了行了啊，别聊了啊！我有病啊！我还真有这么回事，我还能告诉你？ 你就是真的，你就是真的。哎 你他妈真下狠手啊你！行了啊，哎，行了你，再来我给你急了啊！哎，这， 信我，他们还打你。 你打，你打，你要打不动，你就不是人养的，你打。 行了行了行了，滚滚滚滚滚，傻到我面前晃悠。 好，你早就看我不顺眼了，是不是？那我走，小子，咱法院见，混蛋。 你别用灵魂来吓唬我，我不在乎。 妻子陈静一气之下走了，于小辉的日子过得非常糟糕。这天陈静突然回来了，并且把家里布置成了海滩，一个人晒起了日光浴。于小辉终于找到了机会跟妻子和解。 你干什么去？ 我走。 我不让你走。 我就走。 我不让你走。 我就走。 走不走？ 我走。 走不走？ 走。 我不让你走。 走。 就不让你走。别走啊！别走！ 我不走。 我离不开你。你走的这段时间，我整个家乱了。 再也不走。知道吗？咱们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你怀孕了？ 真的？ 真的？哎呀，太棒了！哎呀，你怎么这么棒啊？ 轻一点。 经过了一场玩具带来的小风波，于小辉和陈静重归于好，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了玩具还有他们的爱情结晶。 我们真的着了魔，一直生活在玩具的魔力中而不能自拔。 原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已经有些淡忘了。 是啊， 芭比十四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我们也搞不清了。直到有一天，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玩具。 好，哎呦，吃到，宝贝儿，哎呀，好，没事，尿了，哎，拿着 吧。 我有，我不知道，孩子是延续了我们的爱情呢，还是代替了我们的爱情？但令我高兴的是，我们真的开始生活了。 是啊，我感到了一种幸福。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这里依然是韩涛为您带来的娱乐大篷车，继续电影之旅。导演张扬的下一个爱情故事的主角是一对中年夫妻，建强与舒慧认为他们的感情走到头了。这天他们去街道办事处办理离婚手续，因为找不到结婚证了，舒慧请求办事员通融一下。 您看我们也不懂，这是头一回，你看我们都等这么半天了，您就 没结婚证怎么离呀？你们有什么证明你们是合法婚姻？ 请您先把这事儿办了，然后我们把那结婚证给您送了，行吗？ 不行，这是工作秩序，我们得按章办事。 建强与舒慧的儿子东东不愿意父母离婚，他从算命的老太太那儿买来据说能让父母和好的十三香，并亲自做了一桌子饭菜让父母吃，一家人围坐饭桌吃饭。 啊，我也喝呀。 喝吧。 咱们干一杯吧。 好，谢谢儿子。 来，爸爸爸，快吃这鱼，可好吃呢。 可以。成，我儿子会做饭了。行，这鱼啊，要是显咸了，你就搁点糖，就不咸了，是吧？爸有空啊，教你做鱼。 这土豆片要切成丝儿的更好吃了。嗯，好吃。 妈，来吃这个吧，这今天做一天的都等您吃呢。来，尝一个吧。太苦了。 酱油和糖放多了，会糊了，没事，爸就喜欢吃糊的，这菜我包圆了。 刚才吧，我炸鸡翅的时候吓死我了，那火砰的一下起来，我还以为要爆炸了呢，然后我就把那一盆茄子咣全倒了锅里，然后那火就灭了，吃完以后这就成了茄子炸鸡翅了。 挺好吃的。 我觉得三个人在一起吃饭挺好的。 离婚手续已经办妥，在离开家的前夜，安顿好东东睡觉的建强与苏慧最后一次谈话，话题由东东开始。 网球班的事儿怎么样？ 我给他报上了，下星期交钱去。 得给他请个好教练。 那当然，不过最好一星期去两次。 不行，就一次。 一次不起什么作用， 两次耽误学习。 你就那么不愿意我跟儿子多见一面？ 那倒不是，定的事儿就不能反悔。 钥匙给你， 你留着吧。 你就不怕我晚上溜进来？ 那我不会换锁呀。 还有什么说的？ 我想咬你一口。我想再咬你一口。 苏慧出乎意料地打了建强一耳光，并不断捶打着建强。建强抱住了苏慧。临走之前，建强嘱咐儿子东东：“ 爸要走了。东东是懂事的孩子，以后跟妈妈好好过。”以后星期六爸带你打网球去。再给妈订个大一个。 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刚刚的爱情故事虽然说有一些沉重，但是张扬下面要讲的这爱情故事不仅美好，还带有一丝神秘。故事的结尾甚至是开放性的，故事是关于一段偶遇的。摄影师夏小万在给别人拍婚纱照的时候，发现了在街上发放香水试用装的林雨清，并对他一见钟情。他们是这样叙述彼此的相识的： 其实那天我完全可以不带他们去那儿， 可那个女孩非要去那儿拍，我也没办法。 我那天为什么在那儿来着？哦，对了，那天下午我休息，我在二楼喝了杯咖啡，就准备回家的。好像是有一对人在那儿拍婚纱照。 那能算我们第一次认识吗？ 不能吧，其实我才没注意你呢，我当时就是感觉有个相机对着我，有点不舒服。 我只是想给你拍张照片，当时那种感觉现在真的说不清楚，不过幸亏拍了照片，要不然的话你长什么模样我都记不清楚了。如果以后在街上碰到的话，没准也就错过了。 好啊， 大哥，你朋友吧。 其实我老在想，这个城市这么大，人又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我们两个碰上呢？ 是啊，每天在街上都会遇到很多的人，可都擦肩而过了。哎，你说我们俩以前遇见过吗？ 那可不好说。 我觉得一定碰到过，真的，没准咱们在同一个饭馆吃过饭，还用过同一双筷子呢。 那又怎么样呢？不是还不认识吗？ 李青面对夏小万热烈的追求有些茫然，他决定暂时离开。夏小万非常痛苦。 你走得太突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心乱极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正好公司让我们去南方，我也想一个人好好的想一想。 好，其实你当时要告诉我，我也可以理解的。你这么一走，我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吗？ 其实我一个人在南方也很难过，我发现我真的挺想你的，所以就决定马上回来。 我以为你这么一走，我们以后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决定离开这儿，也许这样会对我好一点。 我还以为今天下午回来能给你一个惊喜，没想到 缘分的力量还是让两个人再次相遇了，他们彼此互诉衷肠。 你相信缘吗？ 相信。其实有很多人天天都相遇，但是永远都视而不见。 可有的人遇见一次，可能就会改变他一生。 你说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碰上，那会不会就一辈子都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经过了一夜的倾诉，第二天一大早，林雨清下楼为夏小万买早点。明明很熟悉的路，他却怎么也找不到夏小万的家了。 哎，姑娘找谁？ 啊，对不起，走错了。我敲错了。 导演张扬的这个叫做照片的小故事就以林雨清迷失在无尽的楼群里为结尾。至于他是否能找到夏小万的家，他与夏小万的恋情会有怎样的结果，我们都不得而知了。这让我想起了在电影开始的一段字幕：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这不仅是这部五味俱全的爱情小品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也是包含了导演张扬对爱情的看法吧。